纪念金府炫大学建校70周年报告会3月10号举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郭范基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和大学师生员工参加。报告会上，郭范基同志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金府炫大学师生员工的贺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贺词中强调，金府炫大学是一个可靠的农业部门管理人员培养基地，专门为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培养管理人员。贺词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主体36年1947年3月11号建立了大学前身北朝鲜农业部门管理人员培训机关，还采取措施在激烈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也照常运作，而且在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指明了改进和加强大学工作的方向和途径。贺词强调，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出于要培养出继承金辅炫先生火热的爱国精神的优秀管理人员的崇高意志，在主体83年1994年8月11号把大学命名为金辅炫大学，并进行细心指导，以使大学加强教学与教育工作。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贺词中高度评价金辅炫大学师生员工，说他们积极遵循我们党的教育政策，为农业部门管理人员培养工作献出了全部智慧和热情，把自己造就成为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顶梁柱。会上继纪念报告后，有一些人做了发言。